everything. They ain't talking about wedding rings. But if I'm gonna let you in on everything, you gotta love me better, love me better, love me better, love me better, love me better, love me better. Love me so hard that it's madness. Touch me like I'll be without you. But give me them good family values. Guess that for you, fight till we make up, cause I would. Mm-hmm. Would you remember me at 3 a.m. when I'm far away from home? Would you take a chance you'd regret in the morning? Loyalty, I need your honesty. I need your drama when life gets too good for me. Don't wanna one night thing. Ain't talking about wedding rings. But if I'm gonna let you in on everything, you gotta love me better, love me better, love me better, love me better, love me better, love me better. Love me so hard that it's madness. Touch me like I'll be without you. But give me them good family values. 有好歌的 Plus， 不要 Double， 要 Triple。夜空三连拍。 最怕你忽然说要放弃，爱真的需要勇气来面对流言蜚语，只要你一个眼神肯定，我的爱就有意义。我们都需要勇气去相信会在一起，人潮拥挤，我能感觉你放在我手心里，你的真心。

房间，再多疼我一遍就走。我像是情歌唱得太深重，害你舍不得我。没有缠绵悱恻的场面，没有对白的你爱我。如果灯光再昏暗都无用，你眼泪为谁流？黑夜说思念让人简单，星星说月亮最寂寞。你是我一场好梦，明天一切好说。我想你依然在我房间，赖着我一直不肯走。我像是缘分啊你出差错，情歌才唱着不松口。我像是缘分啊离出差错，情歌才唱着不松口。我像是天分不够难掌握，唱不好的你爱 全球的不睡新人。 2021北京音乐广播每晚12点，打造全北京上空最具活力的空中不夜城。空中不夜城 DJ 麦同学 回归日播。 7.4 空中不夜城，空中不夜城。 回忆里想起模糊的小时候，漂浮在蓝蓝的天空，那时的你说要和我手牵手一起走到世界的尽头。从此以后我都不敢抬头看，仿佛我的天空失去了颜色。从那一天起，我忘记了呼吸，眼泪